知己生于这悲情世代，怎么永垂不朽？转眼亦已不在，像六月天空都会忽然飞上，把它当美景仔细漫上。惨，偏偏醉人漂亮，偏偏叹为观止，爱上偏要是最博得俗世赞赏。泪光闪得明亮，亦可教人欣赏，胜过自弹自唱。我对天高声一再呼喊，从无回复一下，也许他根本当凡人是个笑话。泪滴变成飞花，人们无需念挂，爱不到我就算吧，难道你们都感到害怕？天天笑容灿烂，可惜世情冷酷，当中喜与怒，乐与爱未到我拣。万种悲欢离合，逐一化为灰烬，连同白雪花遍地弥漫。我对天高声一再呼喊，从无回复一下，也许他根本当凡人是个笑话。泪滴变成飞花，人们无需念挂，抱不起我仍能抱着雪花。我也想今生不再哭泣，样样事都不怕，也许先要把最残酷视作笑话。泪滴变成飞花，人们无需惊讶，再多悲壮仍笑一笑吧。唯愿我从此不再害怕。